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用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啊，頭先講開咧，其實咧越戰嘅電影再要補多少少咧，又唔好忽略咗咧，就係香港嘅同越南有關嘅電影啦。其實我都話香港人其實同對越南嗰個情義結其實都好深嘅，因為七八十年代真係好多越南難民嚟啦。譬如咁，然之後仲有譬如話。我哋成日講嘅，頭先有提過嘅吳宇森啦，其實佢好多電影都有同越南有關，譬如《英雄本色》啊，《孖哥》其實喺越南噶嘛，第三集直嘅， 咪都話咧，我哋而家睇嗰啲電影咧，總之逢係嗰個人好抽得咧，就係唔知點解咩越南嘅當兵咁樣。 因為我呢個係香港人對越南人個前設嘅景象嚟噶嘛，因為譬如話。當年好多越南人啊打劫啊嗰啲啊，譬如越南難民營走出嚟啊，老笠啊、強姦啊，多數都係佢哋做啊，咁嗰啲 要命啊， 要命啊嗰種啊，咁同埋就係越南難民營當年其實成日大廝殺噶嘛，因為入邊裝住好多南北越嘅， 係啊，打交 噶， 係啊，打死打 要分開。後屘初頭你知唔知早期係唔知噶人民入境事務處，因為大家好似 朝 日的你啲唔知道越南嗰啲歷史，哦越南人啊咪擺緊埋嗰個裝咯。屌你咯！后屘先识分翻开，大家一个南越嘅仓，一个北越嘅仓，咁样分翻开佢哋。咁仲有就电影，其实除咗吴宇森，仲有噶，仲有啲好经典都要提下噶，俾翻个手指公佢噶，就系譬如话许鞍华啦，投奔怒海啦。 喂，情人系咪啊？ 咩情人系咩噶？ 梁家辉。 情人系。是情人都係用越南做背景，但係就唔係講越戰嘅。如果我冇記錯，係講 我記得越南 愛情故事， 係啦，越南就 唔係咁，但係投奔怒海就絕對係啦。咁投奔怒海當年就係一個好年青嘅第一套啊，進入大銀幕嘅劉德華啦，仲有呢、這個有林子祥啦，跟住仲有一個好大家都唔記得咗啦，馬思純啊 ，OK。呢、這個女主角好揾呢個角色好貼似越南人似到不得了嘅，咁啊後屘都做過一兩套電影，我記得貓頭鷹小飛象啊嗰啲咧，佢都有德寶嗰啲電影咧，佢都有份做嘅馬思純。咁啊所以我哋其實都做咗好多越南嘅電影嘅，其實仲有啲香港電台有嗰陣時有好多啲電視劇啊，都係講越南難民營。咁仲有其實仲有胡月的故事啦，唔係胡月的故事，係胡月的故事都係啦，係講都係講佢講啊周潤發嗰個角色係嚟到香港住喺個難民營嗰度，跟住社會做社會工作者嘅苗軒人。跟住，然之後點樣啊？同佢交往啊，咁後屘佢就去咗菲律賓做殺手啊，咁樣之如此類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即係同越南有關嘅古仔嘅電影嘅，咁可以大家有興趣嘅咪揾嚟睇啦。咁啊， 講多少少嘢啦。咁啊，話說就其實越南嗰方面。就有好多旅客喺度啦，有多中國嘅旅客喺度啦，亦都即係我哋從新聞報道見到嘢啦，咁有訪問啦。其實你頭先提到新聞報道咧，我老實講，我哋喺香港呢邊咧，第一樣嘢，我哋係完全睇唔到任何血腥嘅 嘅場面嘅相片啦，呢邊完全冇嘅，我哋香港完全睇唔到。咁第二樣嘢啦，訪問好似其實我哋香港人去睇呢單嘢就係覺得，咦好似停咗落嚟咯咁樣。咁然之後訪問一下啲內地嘅旅客啦，咁啲內地旅客大部分都話唔驚啦 ，OK。而個笑話有個笑話就係話，即係有個內地旅客咁我唔講普通話咯，我講上海話咯。咁但係我哋調翻轉， 打到你老母兩嘴啦。 我哋調翻轉咁樣講嘅，中國人你去到外國係撚人。人都分撚得到啦，係咪啊？ 從你嘅行為上就已經 行為啊、衣着啊，你孭個孭包包，你都知道係乜嘢，係咪中國人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其實係唔難分嘅。咁其實我哋啲網友，我都可以讀下嘅。你講呢段嘢，我哋其實喺北上文道 Facebook 都有啲嘢可以讀下嘅。有位網友有位網友就話。講國語啲啊，就真係俾佢累死，只能講閩南話之類啊。仲有啲就係、是，仲有就係咩咧？最新嘅自殺方法就係講普通話咁樣，即係呢啲係啦。咁仲有就係、是、威張嘅就戇撚鳩啦，全部越南人都識得。啊，識得去分，識得去聽，識得去分㗎啦，即係同阿的個意見差唔多啦，不過加多三個字叫昂撚鳩啦。咁啊，仲有就阿、HM New 佢就話啦，不如咁啦，講不漏盾。不漏到 Nike 係啊，又講不漏到 Nike 咁樣啦 ，OK， 咁啊，係啦，咁所以就我諗個焦點會留意翻就係、是。即係中國內地其實就好多人都係會諗緊會唔會打仗啦，咁啊大家密切 留意住啦。我諗唔 會啦。咁啊都係，但係而家其實真係唔知點樣收科啊，唔知咪今年個年頭真係都有啲關係啦，甲午啊嘛，大佬。咁係咪好似即係你發覺好似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中國政府咧，就係發覺咦係。点解冇咁邪嘅？ 头碰着黑嘅， 我避得一个日本仔，又杀一个菲律宾出嚟，避埋个菲律宾，又整个越南，即系好似逼你打咁样。 咪而家两条，即系你喺你讲多少少，你喺中国嗰个外交嘅层面上或者军事层面上，你拣咗两条线噶啦，一个就喺东海啦，对日本南韩嗰边啦，一个 东海南海， 一个喺南海啦，就对住东南亚嗰边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即系呢扎国家其实就无他嘅。都係恃住後面有個大佬撐腰啊！咁呢啲冇所謂㗎，梗係咁㗎囉。屌，大佬梗係有大佬撐腰，我先鬆毛鬆翼㗎。而家擺明就係撩鳩你，你擺明睇死你就唔夠 膽打。 係啦，大佬，即係呢個同1895年嘅甲午戰爭嗰、那個背景好撚相似㗎嘛。第一就係、是、全世界都覺得你有一隊好強大嘅艦隊，當年李鴻章嗰隊都係㗎，全世界 北洋艦隊 係肯定北洋艦隊係最大嘅最撚大最撚強嘅艦隊。OK， 但係當年嘅中國同今時今日又係差唔幾嘅，貪污腐敗。OK， 咁到最後咧開戰，慈禧話開戰，第一個出嚟反對開戰嘅嗰係邊個咧？ 你個紅章， 因為佢最精咗，唔打得㗎，屌你！我哋啲彈係空㗎，冇彈頭㗎，而家就 你又 講得出嚟喎？ 李紅章講，你攞撚咗3000萬兩搞義和院， 冇錯啦，冇錯啦，擺大手啊嘛，仲記得當年。咁所以今時今日。邊個話打嗰個真係我撚鳩啊！即係共產黨就最清楚，係唔打得㗎，大佬。你諗下，你打今時今日打，你仲要如果真係同越南開戰輸撚咗，你喂國足都可以輸㗎。屌你喂，咩話唔輸得啊？國足都輸得啦，對越南。 唔係佢輸咗， 輸咗你就大鑊啦。 佢梗係輸咗大鑊啦。 大鑊啦！ 你東海嗰邊即刻冇撚咗肯定。 露曬底，喂大佬，同個魚腩部隊你都輸，咁你真係撲街啦，冚家產啦呢鑊。咁所以唔係咁容易打嘅今時今日。 用第二個方法打啦， 靠客就得。 派啲自由行啦，踩都踩平得。 冇錯，用錢搞掂。 搞掂 啦，咁樣有錢，係 咯， 幾 個激就搞掂啦， 係咯，咪我掟曬啲獅子過去，咬撚死曬你咪得咯，屌你獅子仲惡過啲解放軍啦，傻真係，咁啊。 講住咁多先啦，越南啊，咁啊，仲有啲咩可以翻嚟講啊？啊，有樣嘢我啊想去補充一下喎， 係 上禮拜冇做節目都要補充一下，即係雖然就舊聞啦，但係我哋都要講講，因為可能同我哋個節目有關嘅。 咩咧？ 就係關於呢個商務局局長蘇錦良 啊。哦 ，OK， 咁佢啊都舊聞嚟㗎啦，上個月月尾4月29號佢就收咗三個即係匿名嘅郵包嘛，一個寄去佢個公司嘅，寄即係經佢天馬南嘅 office 嘅，兩個咧就係、是、分咗兩日咧就寄去佢屋企嘅，佢老婆收嘅，咁入邊就有嚿屎啦，咁點解要攞翻出嚟講嘅？就是、因為個時間係4月29號佢收到嘅，咁咧我哋個節目嗰次講尋次攻略咧。是4月27號嚟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哋先對號入座啦。咁我覺得就係咁，即係你咁樣寄個郵包係好撚無良嘅，所以我哋嚴重譴責嗰條友嘅，即係寄嗰條友嘅，因為你中間嗰個過程大佬， 你會 經歷過好經過好多人噶嘛，好多無辜嘅。嘅香港人噶嘛， 唔衞生係咪先？ 唔衞生噶嘛， 亦都冇誠意。 亦都冇誠意啊！同埋而家單案捉到人未㗎？好似不了了之喎。 捉唔到。 OK， 咁啊呢個，因為我初時我又本來咧，如果我上個禮拜講嘅時候咧，我就會加多樣嘢嚟屌鳩佢， 點咧？ 屌鳩佢戇鳩嘅， 係 因為我就好擔心嗰嚿屎係佢自己屙啦。因為如果你化 DNA 化驗㗎嘛，大佬。咁如果而家一路捉唔到人咧，咁啊唔係喎，呢條友可能好醒， 幫嚟執翻嚟。 佢可能真係喺西洋菜街嗰度 叫 個自由行嘅。喂，我好中意睇你哋屙屎屙屎屎啊！你可唔可以屙嚿俾我睇睇？咁然之後就執咗佢就擺入個盒度寄過去。咁可能呢個係一個好中，咁可能咧其实差人嗰边就化验到啦，一化验出嚟， 咦？ 呢嚿系一嚿外国茄嚟喎，咁样咁又唔做得嘢噶，咁所以咧就不了了之，即系同阿苏局长讲，喂唔好啦，你真系要包容啦， 系啦， 呢个系外国茄 嚟， 但我哋都要谴责呢个人，因为喂唔好再寄啊，我哋4月27號嗰个节目系好清清楚楚，我同阿冯总，好似今日冯总喺度。我哋好清清楚楚係叫你去嗰度屙嘅，就冇叫你寄嘅 ，OK？ 咁你如果你要再你係要再做嘅咧，你就唔該直接就去嗰個地方度屙。嗱，你再唔記得個地址，我重新再講一次俾你聽。蘇錦良就住喺香港金鐘麥當勞道44號 D 康樂大廈4樓 ，OK？ 咁你係上去佢度屙啦，因為佢就會好包容你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呢、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那個地址就喺金鐘天馬南天美道2號政府總部西翼19至23樓、啊，咁你就直接上去屙，唔好再寄啦嚇。咁、所以就講就呢樣嘢。 温馨提示 係咁啊，講開香港政府係咪我哋又聯想到去？ 系啊， 七月噶咯喎， 冇错，又 六四我哋又留翻下个礼拜再讲下啦。 都系 我哋又开始有啲 event 陆续嚟啦，陆续嚟。 咁啊，交俾你哋又讲下今年有咩 event 喎？七一嘅时候啊，游行。 嗯，今年继续啦，都系会带队啦。另外就会有街站呢样嘢啦。咁、另外坟嗰边就我哋亦都会做节目啦，系咪？ 系咁又讲少少咧，就系、是、其实七月我哋个台就相当之忙碌啦，即系当然成个网台界或者香港网络媒体都好忙碌啦。咁我哋啱啱即系好多譬如节目server 嘢，佢我哋终于都搞完之后咧，就马不停蹄搞世界杯啦。 系、 世界杯如果你听翻呢个足球频道都知，真系全台嘅事嚟噶啦。 系啊， 咁啊同一时间咧又要搞埋七一，咁但系七一都唔少得噶啦。咁啊又记得咧，其实我哋一年嗰时候咧。就呢個小喇叭大聯盟嘅 何 蟹號， 希望大家仲記得呢個咁精緻。 我哋遲啲可能會係啦，即係 由羣眾開始搞時，未有個網台㗎。 係未有嗰時仲有鴨台度啦，咁、但係好開心就咦好多朋友出嚟玩啦咁樣。咁啊12年嗰時候咧就我哋成立個台啦，咁啊嗰 推鋼琴啦， 係推鋼琴啦，啊唔係嗰時就一個大波同埋個大 banner。 哦係 ，Hello Kitty 啊，再下年先推鋼琴。 係啦，咁啊13年嗰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大龜，上年嘅時候啦，咁、今年咧就咁、是、上年亦都係嘗試我哋試過有同一時間有節目， 有個街站，就有個有條隊，咁當然實在好多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啦。咁啊，今年咧，所以我哋今年咧其實好盡早希望做啲籌備嘅， 開咗好多次會㗎啦。 D day 咗啦 ，D day 一 D day 三咗啦，咁然後就投咗個三鬼方案啦， 三隻鬼啊。 係啦，咁今次咧同阿的咁所講，我哋都會有直播節目。係 OK， 咁同上年又因為上年就落大雨就好瀨氣啦嗰度。咁今年嘅直播節目咧，然後我哋嗱呢度要呼籲就係我哋亦都會有一條隊。繼續去玩嘅，而今年咧可以咁同大家講，係包曬上嗰幾年嘅好處，我哋希望可以有使到。第一搶眼 係啦， 第二好玩 係啦， 係啊，第三過癮嘅，OK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需要一啲人咧，嗱呢度就需要我哋上年都有啲記者，但我哋太遲呼籲。今年咧，我哋需要幾個，如果你譬如幫手影相拍片嘅話咧，因為我哋需要你哋咧，我哋就將會用，我哋要早啲去試驗咧，就將你哋嘅信息帶俾我哋嘅錄音室嗰度，然後咧就做呢個直播節目，咁呢次係戲好希望做到咁嘅成果。咁第二咧，我哋都會有街站喺嗰度啦。咁嗱呢啲咧。嗱啲網友就覺得東盤話特別啦，嗱想講今年個 theme 啦，年年都唔同嘅，但係記得前年就推鋼琴啦， 係 因為嗰時最主要針對個秃鹰啦， 秃鹰話唔好玩，唔好帶樂器上街， 係啦，12年嘅時候 Hello Kitty 啱啱梁振英上台， 梁振英上台 ，OK， 上年又搞只龜，因為話佢係縮頭龜， 梁振縮頭龜， 今年咧我哋 D Day 完之後咧，就有一個比較悲壯啲嘅一個咁樣嘅 theme 嘅，咁呢度咧容許我咧用呢一本雜誌去做一個少少引言啦。 好， 因為今日咧就係、是、今日中有少少閒情，咁啊啡粉啊。 但你未講本雜誌嘅時候，我想補充，少少關於 正講 個活動啦。 係， 就因為今年我都想提一提大家就係、是特別聽呢個節目，可能最近會多咗啲京城茶館嘅朋友。 係，冇錯冇錯。 咁京城茶館嘅朋友就以往應該冇參與過我哋嘅活動啦。咁如果你哋又係喺香港嘅，我就又即係呼籲呢班新嘅朋友啊，有興趣嘅話，其實就亦都可以即係報名，咁啊參加我哋即係同我哋一齊玩啦。 冇錯， 7月1日嘅時候， 實有嘢玩㗎啦。 係啦，稍後我諗就嗰、那個報名嘅方法係咪會稍後由翻阿的去？ 晏少少會講下人手個分配嗰度。 OK， 係啦。 咁樣講先啦，先講咗報名先啦。報名就如果跟大隊，嗱 OK 應該咁樣講啦，都係分翻三個隊啦。第一樣嘢就係遊行隊伍啦， 遊行隊伍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 media centre 嘅安排啦，叫義工啦 ，media centre。咁第三樣嘢就係街站嗰度啦，我哋分三條隊啦，咁都係一樣啦，就係、是、個 最需要人咧就係、是、遊行隊伍嗰度同埋記者嘅啫。OK， 咁我哋有街站當然，如果你話想喂我又想參與件事，但可能我攰攰地，又或者喂我好啊，我叫賣好叻嘅，我好中意玩年宵嘅，都街站冇需要你。咁但係咧，好似阿的所講，其實 media centre 其實主要咧需要幫手，其實未必好多。因為我哋自己要運作嗰個節目啦， okay。 但係咧，我哋今次希望有起碼有最好三至五個戰地記者，能夠將第一條人跟大隊，將我哋條隊伍嘅今日話情況， 個遊行嗰個情況， 係啦係啦，或者你係中意自己行，但你又將做一啲信息帶俾我哋咧，希望你早少少報名，因為我哋今次咧。就一定要夾一次啦，可能我哋喺灣仔度玩一次，試下將啲信息帶上我哋節目嗰度。我哋今次有預演嘅， 台度會係有一個三個鐘頭阻緊，三個鐘頭起 暫定啦，係啦， 嘅節目嘅， 冇錯， 一路會報導住成個遊行嗰個嘅情況啊，等等所有嘢嘅， 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報名其實你定咗個模式未先？未咧就唔好宣布。如果稍後你定咗先就得。 email 翻去 regasin@regasin.com.hk 七一 題目寫翻七一遊行。 OK， 係啦。咁啊， 使唔使寫翻幾個字嘅話，想做啲乜嘢咁樣？ 聽我講 ，OK。第一個 point 頭先講咗啦，遊行隊伍；第二個 point media centre 嗰邊；第三個啦，就係、是、街站嗰度。OK， 咁咧大家可以選擇一、二或者三嘅。 仲有就係要留翻你個名同埋個聯絡電話。係 啦， 咁我哋要 我哋到我哋跟住咧到會六月第二三個禮拜到啦，就會聯絡翻各位所有嘅義工幫手嘅。到時係啦，咁另外第二方面係咩咧？就係呢個年年都一樣噶啦，因為老实讲，我哋整嘅所有嘢咧，其实都系需要少少钱嘅。 哇，今年大， 系 今年大叫， 系希望即系大家帮助下呢个 Regga 先啊， 救济下我哋。 好少可，即系我哋会呼吁大家捐钱俾 Regga 先。 你非常时期，系啦， 呢个真系系啦，呢个就真系要揾大家帮。 嗱，咁我希望今次咁样做法嘅，当然啦，仍然都系啦， 打上前嗰、那個嗰、那個 account 啦。 咁冇用嗰個係嘛？ 冇啊，冇得揀㗎啦。Okay? 又要用嗰、那個？ 係啦，但係你聽我講先。咁、okay. 但係我希望各位嘅就係咩呢？就係、會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入咗數之後咧，通知我哋或者俾翻張 receipt 我哋睇。 OK。 因為我想 mark 翻數有咩咧？呢條數你入嘅數係分翻開佢係 for 七日今次 event 做嘅。 OK。 咁所以咧就麻煩各位做多樣工作嘅啫，就係、是通知我哋話入咗幾多錢又好，咩都好，又或者係email 翻嗰張 receipt 俾我哋就得㗎啦。咁講一次個銀行 number 啦，234-337-376-600。 OK。 恒生銀行嘅。 再講一次得唔得？ 234-337-376-600。 OK。 恒生銀行。 OK。 係啦。 OK。好，稍後你盡量 post 出嚟。 我哋會 post 翻曬出嚟㗎啦。今日禮拜日啦，聽日我哋會 post 咗個通告出嚟，喺翻北上頻道同埋 Regis 先個嗰個 fun page 度。 OK、嗯。好啊，咁啊，總之就係、是、又要大家出下錢，又要大家出下力。係 啊，因為咧，即係大家，但係即係有唔好覺得，譬如話你，我諗住我行嘅啫，咁唔一定要報名啦。因為行，因為今年條隊咧係。好啦，好玩嘅，所以咧，我哋如果遇到人數嘅話咧，我哋可以希望嗰日早啲咧喺度玩一次先，係、咁你俾我哋預下人數，係啦，咁、你話我其實我唔一定要好，唔一定身水身汗啊，又點樣嘅？總之你話你會參與我哋呢個小喇叭大聯盟啦，用翻呢個牌頭啦，嚇，咁啊，只係連一次咁樣，係開始玩呢個七日遊行咁樣咯。 OK， 咁啊， 係，我 想講有個 theme 係嘛？ 嗱，今年個 theme 嗱，講一次啊，我哋之前有時我哋都傾好耐嘅，我哋 D 咗一輪先嘅，咁我哋最尾都同意呢一個係好值得佢一個通啦。其实是两个方案在度挣扎紧、方案 A 咧就是话都是用一个譬如话个特首特区政府啦， 继续系 但系屌鸠佢啦，以宣示我哋嘅不满啦咁样。咁咧，但最尾我哋决定咗用第二个我哋嘅 theme 嚟嘅， 再宏捻 宏捻观啲嗱，亦都配合咧巧合地啦。我今日就话头先讲起 seven 买几本杂志啦，咁我睇就觉得咦有啲唔知点解有啲觉得有啲感觉好想睇睇呢本嘢。呢本咧就 Bloomberg 嘅 Business Week 嘅，咁我之前 彭博 系啦，商业周刊。咁我好唔多睇呢本嘢嘅。OK， 咁英文都系立立嘅啫。嗱，佢题目咧就叫做香港你快乐吗？大概 seven 有得卖噶啦呢本嘢。咁、我立立里边咧，其实佢有幾多篇專欄咧，我都覺得幾值得，即係都幾有趣。一篇講自由行，我諗今日未必有時間講啦。咁佢去到中間咧，有一段咧就叫做香港你快樂嗎咧，我覺得幾有心機嘅。佢咧就揾咗70-80个香港居民去當區嘅居民去做一個訪問。 哇，幾好喎、啊！呢、 邊四個區咧就係、中環、深水埗、天水圍同埋西涌， 好有代表性咯。 係啦，咁咧，然後咧，其中每個區咧，佢都揾咗一個，我都覺得係揾得幾好嘅代表性人物嚟嘅、中環黃迪斯。如果大家有跟開個專欄咧，佢之前有篇文係好出名，就講呢個中環價值啦。 係 OK， 跟住然後深水埗咧，明哥，明哥係咩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是、慈善派飯一個嗰檔、 記得佢啦。 係啦，跟住然後深水埗陳果。OK， 咁然後最後則餘中咧就係、是、梁家傑。 陳果 係 深水埗嘅 咩？唔係，因為佢之前佢sorry， 天水圍陳果。 OK， 天水圍。 OK， 係啦，因為佢之前拍嗰啲電影咧、 okay ， 就都好講即嗰啲情況啦咁樣。 係。 最後咧則餘中咧就梁家傑。 嗯。 咁佢最尾就嗱佢啲點樣快？佢咧就話講緊想做一個調查，究竟香港人快唔快樂？實質嗰啲數字我唔特別講啦。 整體 出到嚟咧，總之就係、第一個最宏撚觀香港嘅民調咧，佢就 call 翻咧就係香港大嘅民調，就係而家表示滿嘅人數咧係7%。 香港，我以為你有70%。 係7%。 壓撚到。 咁大家覺得哇，7%有係一個咩概念咧？2003年7-1嗰時咧係19%。 OK，OK， 好啦， 已經夠衰啦， 已經係好撚仆街啦。 哇，再跌12%。 好啦，咁然後咧，當然佢就四個區域裏面咧，咁係最低分其實中環。OK， 咁然後咧，比較高分啲咧係天水圍同埋深水埗。好啦，詳情唔講。 即係窮人會覺得比較覺相對係比較覺得安， 係啦， 係滿意現狀嘅。 同埋佢會講出有啲咩令佢覺得快樂，譬如話有啲就可能家人啊，有啲就可能係旅遊啊或者置業咁樣。嗱呢篇文咧，呢個報道咧其實唔詳細講個。成個語調就係話，其實香港其實而家好唔開心，香港唔開心。咁你出咗啲咩問題咧？即係你好多人會就哇，而家好多爭拗點點，唔好諗你乜撚嘢爭拗。客觀而實，而家香港就好撚唔開心。 各種各樣嘢啦，好多嘢嘅，但係總之都係唔開心。 好撚大鑊，所以咧，我哋傾完之後咧，最尾我哋共同同意今年我哋嘅七一咧一個嘅綱領，就係香港而死嘅。 係， 我哋會有一個。好撚大型嘅悼念儀式，但係呢個香港已死咧，係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就係 點解香港會死撚咗呢、 嗯、 或者係乜嘢人殺死咗香港呢、 嗯、 究竟係政府啊係香港市民 呢、這個專題可以攞嚟做節目㗎喇。 冇錯啦。係啦。 係呀。 係啦。呢個集之前咪我嚟做下囉。 希望所有聽即係譬如我哋節目有支持者我哋有想同大家講其實今年七一呢即係好多嘢我哋控制已經控制唔到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唔會即係你話究竟個最尾普選解決到好多問題可能未必解決到。 嗯、 但係我覺得已經冇再藉口即係而家只不過需要你哋出嚟去支持一下。 嗯， 再過埋今年七一咧，今年七一其實已經係好難談嘅啦，我覺得 係，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如果你覺而呢個香港已死，我唔好理邊個係罪魁禍首、嗯，大家都有責任。 或者即係如果你同意我哋呢個香港已死， 係啦， 呢、這個通嘅， 大家都有責任 出嚟， 係啦。雖然 同我哋一齊， 係啦，同我哋一齊， 係啊， 支持你覺得值得支持嘅嘢， 係 好坦白講，過埋今年七一，去到下年唔知咩事， 嗯， 仲有冇網台咧？我覺得唔好咁老定嘅，基本上、 嗯、 真係玩埋咁。 網絡23年 係啦， 係 所以大家出嚟一齊玩。今次係呢、這個係我哋主題、 嗯， 雖然講得咁悲壯咧，但係可以同你講，我哋會今次係好撚玩， 我哋會開心地悲壯。 繼續係 Jackie 所講，我哋會苦中作樂。 因為其實如果同我哋玩過一齊每年七一，其實都知道啦。所以即係我哋搞，我哋其實每年一去到呢個時候，我有好多好、嗯、多龍鬚嘅，即係譬如話。七一應該係要放假噶嘛，係咪先？但係咁撚死攰，為乜嘢啫 ？OK， 咁但係每一次搞完之後又覺得係值得嘅。 係 咁，所以今年我哋又諗咗呢一個咁嘅主題。這個主題我又覺得就真係諗得幾好嘅，因為譬如話我頭先都喺度聽緊阿馮總講嘅時候，我又諗起我哋啱啱97年一回歸嘅時候，我記得司徒華都講過類似嘅嘢，就跟住就話。即係一回歸之後咧，香港嘅民主啊，或者香港咧就會已死。仲記得有本、 嗯， 我記得嗰時都有本雜誌啊，用香港已死呢、這個呢、這個標題，跟住然之後就俾啲西環啊，啲親共啊，嗰啲 揼 撚到甩肺啊，又香港有時候死啊，我而家幾撚好啊，乜乜乜啊，幾撚繁榮啊。咁究竟你同唔同意香港？即係去到而家2014年啦。O、okay, K， 即係香港係咪真係以、 嗯、 即係你同我哋嘅感覺係差唔多咧？我都如果你問我都覺得香港係 玩撚完 咗啦、嗯，死咗啦。咁、嗯即係我覺得係喎。咁我哋可以試下大家出嚟表達一下呢一種咁嘅聲音。我哋覺得真係香港已死。 尤其是今年七一，我覺得係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啦。 係啊， 係我真係好需，因為政治氣氛係相當低迷㗎啦。 嗯， 係咁我哋。盡我哋嘅能力，令到大家可以用一個苦中作樂嘅語調去參與呢件事啦。 嗱，支持嘅同時啦，頭先阿馮亦都講過啦，你好開心咁玩，玩當日當日會好開心玩啦。咁亦都係嘅，頭先阿馮提過啦，小喇叭大聯盟其實一個 Facebook group 嚟嘅， 係 稍後亦都會喺通告度 post 埋出到嚟啦。點解呢？除咗人手。頭先所講錢之外咧，第三樣嘢其實都要大家幫手用一用你哋嘅努力去諗一諗嘅，就係、是、個口號啦。OK， 嗯，冇錯。 咁阿馮應該就會喺禮拜一度咧，就會開咗條 post 出到嚟噶啦，就會希望大家喺翻小喇叭大聯盟個 group 裏頭咧，就留低你 一年一個 諗嘅口號。 會唔會好多人未必咁知道小喇叭大聯盟個 group 喺邊度咧？ 所以咧，我會將條 link 咧又會 post 翻喺 Regis page 上。其實可以 post 幾個位都得嘅，我哋收集啫嘛。 係啦， 係啊，即係 even 我可以 share 埋過去北上。频道啊， 冇错冇错， 咁啊，大家就帮我哋谂一谂啲口号，就系放我哋嗌嘅，同埋或者系 printer 乜都得啦，有啲乜嘢谂法， 系啦， 或者你有啲乜嘢，你有啲咩资源， 系啊， 哇，屌你咩，我有多部电话冇用，我有冇用？我有用，有用， 系 有冇多部电脑有用？有用， 系啦，过往我哋就好多网友去支持我哋，因为譬如话。舊年啦，我記得舊年啦，又記得翻 Matthew 就阿 Matthew 哥啦， 笑聲拍板， 笑聲拍板， 今年繼續， 啊、我哋其實應該得閒，唔係呢個又交俾阿馮總啦， 係 將舊年嗰啲相咧又得閒又 冇錯冇錯冇錯，會 嘅，好靚嗰塊笑聲拍板， 係 咁啊今年我哋都考慮緊繼續啊。將即係 會用翻之前， 會用翻， 係啦。 我會再揾阿 Matthew 又商量下之前。 冇錯，總之就係今年就盡地一煲啦。 係，即係提再講一次就係、是、未，我諗就係、是、每年都會有一啲新嘅朋友加入嘅。係， 冇錯。 咁就頭先我哋講過，或者有京城茶館嘅朋友啦、 嗯。 其實我哋成個台今年又多咗啲節目啦。 係、嗯。 咁所以譬如話，仲有就我哋啲其實我哋啲主持盡量都會參與呢件事㗎啦。咁、 嗯、 所以譬如話你有。 聽我哋啲節目嘅，咁你又支持下嗰個主持嘅，咁其實可以又大家咪走埋嚟一齊，咁啊，我哋又即係玩翻日啦，咁你好過。即係除非你唔行嘅啫，咁如果你行七一嘅即係自己一個悶悶地咁行，或者係我同埋跟埋我哋咁成堆人咁喺度搞事搞棍咁樣，你知道玩過嘅就知道㗎啦。譬如話即係每年我哋嗰條隊友啊，刁文牛啊， 大頭大哥啦， 呢啲咧， 肥佬尾， 即係好撚爆㗎嘛，咁所以就其實即係冇悶。 係啦，咁啊上亦都再次多謝上年嚟支持我哋啦，因為上年大雨咧，咁我哋就籌備。 舊年 哇，我哋嘅街站刁你老尾變咗個垃圾站， 全部變咗水。 都係好， 但係都好勁， 好多網友支持啦， 新難忘啊！你舊年真係， 舊年真係， 即係贊助上支持，因為即係上年係嗰啲贊助令到我哋即係頂住個台啦。咁今年我哋希望。即係有心理準備啦。咁如果各位網友啊嚟過我哋街站嘅，可能同我哋打聲招呼啊。係 啊。 或者有啲紀念品啊。 做 少少募捐啊。咁啊就多多 謝曬。每個團體都會做㗎啦。 都做啦，係。 咁啊，希望就大家又係啦，分即係剩翻少少俾我哋 back 先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每人都會。 係啊。 咁啊，街站就稍後我哋等阿 Dick confirm 咗個地方。 係啦係啦係啦。 我就大約會再公布嗰個地點。 好多詳情要再後公布嘅。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 留意住。 之後就京城嘅茶客就記住啦，阿宇文都應承咗我咧，佢會參與我哋嘅活動嘅。咁我稍後就再話俾大家聽，宇文個崗位又會喺邊度啊？之類啦。咁所以好玩嘅呢啲嘢。 好玩嘅，同埋啲內地再一次呼籲啊，內地朋友， 喂， 今年唔知多唔多？ 上頻道 係啦，之前咧有啲咧係話七一會嚟， 年年都有㗎，係 啊， 同我哋行完咧，跟住咧就去到有啲嘢趕唔，因為我哋行一晚啊嘛， 係 咁啊，去到金鐘島咧就，哎呀對唔住啦，我 要翻紅樓 住。搭火車 喺 廣州啊， 係， 屌唔好講，唔係廣州冇嘅 ，OK， 廣州冇嘅， 即係中國啦，係，誒，自古以嚟都屬於我哋嘅領土嗰啲地方啦 ，OK 嚇，即係釣魚台都有㗎，咁就每年都有啲內地嘅朋友嘅，咁所以又係啦，早啲報名啦，咁啊北上應該實有啲可以 call 到一啲內地朋友，我好。好開心嘅，多有一個我已經好開心，咁再多過一個我就更加開心，咁啊可以感染到內地嘅朋友，咁啊嚟睇一睇，即係大陸玩大陸遊行就要攞命搏，我哋咧就好開心嘅話， 係啦， 可以嚟即係感受下啦，我哋嘅遊行咯， 嗯，冇錯， 好啊， 咁大致上咁咯， 就係啦，每集每我哋會打號開始，六月開始就會集集都會講下啲咩最新進展啊咁樣㗎啦，大家留意啦， 咁啊我哋又今晚又係又犯咗規啦！我哋本來係星期日上載節目，咁而家係星期一嘅凌晨嚟嘅。 波包含啦，包容啲。嗱，咁啊，咁我最尾講咗少少啦。嗱，呢篇咧Bloomberg 嘅 Business Week 咧，如果有篇報道咧，我覺得大家都值得睇睇嘅。咁啊，去西粉睇啦。OK， 咁啊，如果你唔想買嘅話，講自由行嘅自由，佢題目咧就叫《自由行十年：從買珠寶到買了布》。 哇！ 有兩單嘢，點解？第一單嘢咧就啱啱出翻三月個零售咧，其實好多數字咧係自由行以嚟第一次跌嘅。 嗯， 系咁呢个就譬如话啲珠宝啊，嗰啲全部跌到扑街嘅，基本上。咁佢讲一样嘢咧，好捞直。我其实睇完篇文，我最兴咧就系好兴嗰啲政府啦、旅游发展局啦，成都话旅游系四大支柱。 系啊， 四点几 percent 个注意老尾啊。 我讲到 口水口臭啦。 嗱，不值一提啊，喺个 GDP 度。 好 游业。 好多而家好多中港矛盾咧，就好多人会讲就算你有带俾我哋乜嘢，你睇我哋啲文化冲突噶，点，仲有 带嚟嘅祸害更加。 系啦，仲有一篇咧， 都赚唔翻。 我啱啱先睇到，原来咧就系话嗰个旅游助理乜鬼，佢就话咧要继续扩大香港旅客嘅承受能力，去到2017年咧，你要需要接受7000万访港旅客能力。 系啊， 屌你老味啦！呢篇文咧，我想大家睇睇就系乜嘢咧？系啦， 政府嘅 information 嚟噶。 意思咧，你就话讲嗰啲带嚟祸害啊嘛。我想讲所谓嘅得益咧，其实都系够嘅。 呢盘生意。老早話俾你聽係蝕本㗎啦，即係你話禍害，其實講其中一個，我成日都講最多就係、你令到我哋嗰個年青嘅新一代，嗰、那個個工種越嚟越窄啊嘛、，OK， 你淨係將香港嘅年青嘅新一代全部變成曬服務業售貨員，呢下就已經夠攞命啦，咁所以淨係呢一個原因。都應該 上街啦， cut 曬呢個上街又好啦，cut 曬呢個自由行呢盤生意，又或者係推翻呢個政府都得啦。係啊，呢個一個大罪嚟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送埋最後一隻歌啦。呢隻歌就係大家好熟嘅。 咁啊，一隻好經典嘅歌 ，from John Lennon 嘅，咁就係個呼籲世界和平嘅，嘅歌名叫 Imagine。咁今日咧揀咗一個幾得意嘅幾新 fresh 嘅一個版本啦。咁啊 ，from 一對新澤西 New Jersey 嘅一對 band 叫做 Blues Traveler 嘅。咁啊呢個版本咧就大家會比較少聽啲，咁我覺得係又係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文到翻嚟，咁啊下個禮拜咧又有啲好嘢玩。 哦，好，拜拜。拜 拜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that you would join us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Oh yeah.Shit.